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2集《秦羽的小提琴声》。姓魏能让人联想到的只有魏大师。听林婉这么一提醒，秦羽愣了愣。魏子航确实是姓魏，只是 那人是我们学校周围有名的小混混。 秦羽收回目光看向林婉， 打架斗殴，学校周边的人都怕他的。 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跟魏大师有关系呢？ 是吗？ 林婉动作顿了顿，这气质倒不太像个混混。秦羽不想林婉对秦冉关注太多。 就是学校的校霸，之前是旁边职高的，那群学生在一起什么事都干，现在在一中体育班。 林婉点点头，终于收回目光。 不过妈，姐姐现在不应该在学校吗？ 秦羽把两张票整理好，又侧头挺不解地开口道， 怎么在这里啊？还跟魏子航这种人在一起？ 林婉又嗤笑一声。宁晴却抿了抿唇，本来她想去找秦冉问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听到这句话，脚步又硬生生地停下。两人检票进去，秦羽才看向秦冉那边，微微皱眉。没等多久，徐瑶光就到了。 有点事。 徐瑶光戴了个黑色口罩，外面是黑色棒球外套，只露出一双清冷的眼睛。 久等。 秦羽抱着小提琴说没事，两人检票进去。秦羽又看了一眼小门的方向，那里秦冉跟魏子航两个人都不见了，有点奇怪。徐瑶光的票在宁晴他们边缘，他又戴着口罩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宁晴认识他，朝他点点头。看到他的时候，徐瑶光顿了顿，然后叫了一声宁阿姨，语气里倒是有少见的尊敬。宁晴稍微一愣，秦羽不止一次跟他说过，徐瑶光是学校里不动如山的年级第一名，他对徐瑶光记忆深刻。对方有些孤傲，平日里话不多，没想到今天态度竟然挺好的。徐瑶光对着宁晴挺尊敬的，但对林婉就随意多了，随口叫了一声。林婉只是淡淡地看他一眼，没有应声，也没有回答。没多会儿，徐瑶光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他伸手拉了拉口罩。 我去趟卫生间。 秦羽站起来，想要告诉他卫生间在外面，后台的卫生间不能去，却见徐瑶光直接走了。对他到底没有多上心，秦羽没有多想，就坐回去了。这边，秦冉跟魏子航直接去了后台。这边的小门是工作人员专用通道，魏子航对这边很熟悉。两人进去的时候，后台的几个音乐大师都在试手感。 听主办方说，这次表演后的个人表演，有个新人还不错。 说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是这次仅次于魏林的次席戴然。次席这个位置，能够爬上去的人都不简单，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高端流音乐会。其他人点点头道：“ 啊，是个女生，资质灵性都可以，不过是冲着魏大师来的。” 谁不是冲着魏大师来的？ 有人就笑了。戴然站在一边，神色冷了冷，没说话。他年纪不如魏大师大，家世成就样样都不差，只在这个行业总被魏林强压一头。意识到气氛有些不对劲，其他人都闭上了嘴巴，没敢再说什么。 哎，子航，你是来找你爷爷的？ 气氛沉默的时候，魏子航带着秦冉进来，几个老师就指了指前面的方向。 他在里面调音。 谢谢。 魏子航有些好脾气的笑笑。其他人摆摆手，就看向他身侧的女生。那女生有些面生， 看他随意的一身打扮，也不像是今晚参加个人赛的。难道是魏子航的女朋友？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魏大师的孙子小时候被人拐走过，生性纨绔，听说一直待在乡下，不太愿意回京城上学，浪荡成性。听到声音，屋子里的魏大师已经拿着小提琴出来了。 哈哈，冉冉，你们来了。 魏大师红光满面，看起来似乎挺高兴的。 哎，先进来。 他侧身让两人先进他的休息室，看他的态度，对那个女生要比魏子航好多了。 魏大师，这位是…… 一人笑着看向秦冉。圈子里一直有传言，魏大师有了心仪的弟子，还是个女生，但是了解情况的人多少不大相信，因为这么久都没有发现魏大师身边有哪个女徒弟，要是真有了心仪弟子，这地位就不是一般的小提琴手能比的，还不得宣扬的人尽皆知。 家里的小辈来看我的表演。 魏大师声音温吞，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的，听不出任何情绪，其他人也没有怀疑。屋内，魏大师打开里面的监控台，能够看到舞台跟观众席。 这个表演厅怎么样？ 魏大师站在屋子中间，手指着电视上的辉煌表演厅全貌。 能登上这个表演台的人，才算是被这个业界所认可。 这个表演厅以前是皇家御用厅，开放的要求极其严格。每一个音乐人的目标就是在这里开一场个人音乐会。秦冉拖着一张椅子过来，一手撑着椅背，一手拿着个杯子，眼睛眯着，眼睫很长，微微向下垂着，不羁又随意，有些懒洋洋地看着电视上的页面，似乎没有被魏大师的澎湃的热血给点燃。而魏子航则是半靠着坐在桌子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似乎在跟什么人发信息。魏大师语气一滞，然后伸出自己的右手，狠狠地拍了一下魏子航的头。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来看我表演的吗？ 魏子航愣住了。 是。 他抬了抬头，收起手机，有些心累地叹了口气。 哎，是我不对。我应该认真而虔诚地看您表演。 彻底服了。 啊，冉姐。 魏子航把手机塞回兜里，偏头看了一下秦冉的表情，然后站起来，把魏大师的小提琴随手扔给秦冉，眯着一双凤眸。 试试。 秦冉看着他手上的小提琴片刻，还是那副挺吊儿郎当的模样。好半晌，他抬手把手中的杯子放到桌子上，接过小提琴。秦冉低了低头，微微闭眼。徐瑶光有些熟练地来到后台，他拉下了口罩。黛然正理着衣服从里面出来，看到他一愣。 小徐少。 徐家是大姓，徐老爷子的名声享誉京城。这个圈子里心里都有一面镜子，谁能舍谁不能舍都记得清清楚楚。 戴老师。 徐瑶光喜欢小提琴，每次有什么大型表演的时候，这里的人都会专门给他留一张票。戴家跟徐家也有些交往，有心想要跟徐瑶光多说，演出在即，戴然没有多留，提前去后场区了。徐瑶光没有进卫生间，只是在后台走廊上打了一个电话。打完电话要走的时候，休息室的地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小提琴声，外弦铿锵，内弦低回婉转，层峦起伏，几乎强势地剖开心脏，直击灵魂。这样的音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盛会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却足以让人沉浸其中。徐瑶光的手还勾着口罩，目光如炬地在休息室徘徊。 不多时，走廊尽头的门被打开，音乐团的人纷涌而来。 哎，大家速度快点，戴老师在等着了。 每个人手中的乐器不要忘了。 开场是个整体合奏，加上音乐团几乎有100个人。嘈乱的脚步声打断了徐瑶光的思路，他站在原地看着一间休息室好半晌，认出那是魏大师的，想了想还是决定先离开。如果没有记错，后台有监控。徐瑶光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秦宇有些诧异，卫生间还在外面，一来一回最少要15分钟，徐瑶光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。不过快开场了，秦宇就没有多说。他们的位置在中间，最前面有4排单独的 VIP 位置，是留给一些贵人和要上台独奏的大师们的。头顶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开场合奏开始。来看演奏会的除了一些附庸风雅的，其他都是业内懂行的人。这回的独奏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，就算是一些附庸风雅的人也听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或喜或悲，体验了人生五味。尤其是最后魏大师的压轴表演，他几乎拿出了自己这一生最巅峰的技巧，不管是换把、双弦、泛音拨奏，还是分工跳工等等，这些他都是得心应手，运用的出神入化。这些技巧不仅仅是用天赋来形容，最重要的还是持之以恒的技巧练习。魏林被称为小提琴史上的大家，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他对小提琴的严谨还有敬畏度出乎所有人的想象。这么多年，几乎上千次的表演，他都是零失误。他的伟大之处，只有那些真正的小提琴大师才会懂得。殿堂级别的大师跟普通级别的导师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从魏玲拉完20分钟，全场静寂了1分钟，到犹如潮水般的掌声，就能够看出来。秦冉坐在第一排最左边，听完后他揉了一下脸，深吸一口气。身边的两个老师还在讨论着， 魏大师这次比得上上次歪国的巅峰时刻了，听完魏大师的，我觉得我不如回家种田。 散场，所有人陆续离去。秦冉把头顶卫衣的帽子拉上，从另一个分道出去。 还有两个新学员，这次主办方推的。 魏子航跟在秦冉后面小声开口， 我们再等等。 嗯，秦冉微微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反应挺慢的。两人依旧从小门出去，表演厅几乎所有人都走了，宁晴还有林婉这些人单独留下，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男生一家。 你们看，待会儿雨儿就要去那上面演奏。 宁晴直接发了视频给宁威，嗓音是压抑的激动。听到声音，一直在旁边写作业的慕莹不由得朝这边看过来。他这几天都在怄气，宁威跟慕南都没有主动跟他说话，这时候他却主动靠过来。视频里的不是上一回的彩排，而是演奏会现场。无论从灯光还是特效来看，都是上一次的场面所不能比的。 舞台真好看。 慕莹忍不住开口，顿了顿又问道， 大姨，二表姐是要上台了吗？ 快了，等那个男生先拉完就到你二表姐了。 宁晴一向以秦宇为骄傲，眼下终于有了盼头，她难以抑制她的激动。旁边的林婉拿着镜子出来给自己重新描了口红，斜眼一看，眸中全然是轻视，似乎没有见过世面一样。第一个上台的是男生，被主办方看中的资质显然不错，他大概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，年纪不大，拉的小提琴偏技巧，灵性倒没有他的技巧出色，不过显然也是一个顶级的苗子。一行老师都是倍加赞誉，只有魏大师坐在自己的专属凳子上， 捧着杯子，见过大世面的他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， 还可以。 能够得到魏玲一句赞赏，说明那男生确实不错。有几个老师已经有了思量， 下一个是个女生，叫晴雨。 说话的老师显然做过功课， 主办方力荐的一个女生，说魏大师您一定喜欢。 也姓晴，还觉得自己一定喜欢。魏大师挑了挑眉，多了一份好奇。晴雨上场，手拿起小提琴，不到十秒，魏大师似乎听到什么，他把手中的杯子丢在桌子上，微微眯眼，挺冷地看向晴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